女教师最终因程序错误而不获受聘。法官高浩文去年裁定有关决定属违法及不合理，判女教师胜诉，下令教育局向女教师赔偿。女教师要求连本带利索偿1604万元。法官今日颁下判词，裁定女教师只可获得817000元赔偿。法官认为女教师只应得到佢不获聘两年嘅收入及教师注册费损失，经计算后应得817000元赔偿。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听朝早天气清凉，有一两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渐转吹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45点，升363点，总成交金额120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7点，升10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45.2，升11.2；美团176.8，升2.1；盈富基金20.26，升3.4；恒生中国企业69.18，升1.18；阿里巴巴88.65，升2.4。一名生物62.55，升2.7；比亚迪股份201.6，升9元；中国平安52.85，升2.2；友邦保险88.3，升0.5；快手73.6，升2.5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16，英镑9.307，瑞士法郎8.339，澳元5.237，加元5.735，新西兰元4.858。欧元8.236，每百日元对港元5.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82。日经平均指数报26094点，升咗0.83。港金报17140元，比上日收市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835.17美元，卖出1835.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讲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新界啊粉锦公路近住大头岭回旋处嗰度咧，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嘅。咁啊，头先都几塞车噶。而家坏车走咗，仲系多车嘅。咁啊，龙尾分别去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景园嘅。之前粉锦公路大头岭回旋处嗰度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啦，仲系多车。龙尾分别去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景园。仲有就系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咧，就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噶，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嗰度嘅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即系收费广场多车啲。九龙路面方面咧，长沙环嘅长发街部分路段有啲紧急嘅水管维修噶。长发街去苏屋村巴士总站方向，近住保安道至到广利道一段咧，部分行车线需要临时封闭，咁嗰度嘅交通嘅较为繁忙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5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7:0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成药标签和说明书法例条文规定，香港销售的中成药都要有适当标签，列明药品名称、有效成分、产地、注册编号、代理或制造商、包装规格、用量、用法、失效日期和批次编号。说明书还要有功能和用药禁忌等资料。详情请浏览 www.cmchk.org.hk。 2023更有爱，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阿土。2023年呢，我答应家人会做好的一件事呢，就是学会得放下，不要那么执着。有时太过执着呢，其实会伤了和气的。要放低自己的坚持和固执，家呢自然就会和气的啦。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喜爱斗路，看日光高。 来吧，与艺术家一起在创作路上兜兜风。电视节目 Art Like 有条路，介绍本地文艺创作者。透过一场对话，一段回忆，叙述各自创作过程，漫步段段寻艺之路。 Art Like 有条路，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以前初出道咧，佢就系一位咧啊年轻嘅后生女啊，但系今时今日咧已经系38岁啊，出道有20周年啊 ，Avril Lavigne。 Where were you born? What is your sign? I can't ignore, the stars aren't aligned. My horoscope, just let me know. Don't do that today, just stay in bed and let it go. Everything was going great, then Mercury went into retrograde, yeah. What a beautiful match we made when Mercury went into retrograde. La, la, la. I think I'm going insane. La, la, la. My emotions got the best of me. La, la, la. Everybody's stay away, cause I hate retrograde. 好多乐迷同埋乐评界嘅朋友都认为咧，今次呢一首新歌咧，就唱翻咧20多年前咧佢嗰种咧，即系少女味道啊！本周上升四级去到第三位 ，Avril Lavigne 啊 ，Mercury in Retrograd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Oh, 一月三号星期二晏昼五点十三分，骚动音乐。 今日我哋呢一个将会有2022年度骚动音乐 DJ 最喜欢嘅每人十首派台歌，系啦。咁啊，所以大家会听我哋嘅精选噶嘛，亦都开咗 post， 大家可以上去留言话俾我听，你嘅中意嘅又有边啲啦？ 系啦，冇错。咁啊，非常之简单嘅啫。首先要理身一样嘢嘅，就系、是、今日拣咧，我发现拣嘅时候咧系。好难揀嘅，因为原来揀下揀下係会多超过远超十首 嘅。 咁但係我係理身定就係我係纯粹跟 flow， 最后揀咗一个啱 flow 嘅十首。所以有啲冇被揀出嚟，唔係因为个名次唔喺十名以内，而係纯粹喺嗰个 flow 上面摆落去好似冇咁啱数。 专业。 所以冇摆到落去啫咁样。 咁所以我哋就会一人有十首嘅。咁我哋而家係咪就嚟呀，先听你。 我哋係啦。嗱，首先今日嘅五点到六点会听咗我揀嘅十首作品先啦。咁跟住六点就交俾你啦。嗱，我觉得应该会有少少时间剩嘅。如果有少少时间剩嘅话咧，不如我同波成都揀一啲可能本身諗住擺落去，但最后因为限住十首以内而冇擺落去嘅歌啦。 可以可以啊。你做时间咩？你做时间过咩？ 我有，我大把。我有的是时间。 好 啊，因为我諗住呢半小时其实得返三个字，我轻轻强强播住啲啱 flow 嘅四首先。后半小时我先播多首，就播六首咁样。咁啊，好啦好啦，其实就唔好讲咁多啦，我觉得听歌实际啲嘅。 究竟啊，你最鍾意嘅十首系啲咩？我真好想知啊。 第一首系佢啊。呢首我真係好鍾意，呢首係我好耐冇试过有一首歌係我一路行街会一路跟住哼跟住唱，然后洗咗我脑一日嘅歌。呢一首係污糟儿。 混合着期待来躲进去，毕竟你在场就无用心去。在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追。花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手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黑污水快浸掉半边。就到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在水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次。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混浊后有新生，混浊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坏事已滋生，混浊后也企稳，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黑污水里浸没每天。就当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都合适。追你是唯一可以，已习惯与我无限次。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登上号外，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决定离别看海。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爱就对吧。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专注工作把你分立马，世俗深入血液怎除吧。水泼一泼可以清创吗，现全部是废话。你要为你活好吗，当住后面走到我再迷失心思。你 你有洪家豪的《污糟兒》呢首，头先喺咪后同波神倾，其实呢只都真系几几真系几好听 嘅， 真系真系成日唱成日醒嘅，好烦啊我都。至于第二个想讲嘅就系呢位女歌手，我头先特登问波神，喂波神你都好中意嘅，我会唔会同你撞噶？ 人人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构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列车加速中，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期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学清洗。 云浩影呢只有冇记错，应该系第二首嘅派台作品嚟嘅。到了哪里就对吧？拣呢首嘅原因咧系好简单嘅啫，就系、呢一首作品系佢第一首令我听完之后，哇 哇 哇咁样嘅作品。其实佢其他作品我都好中意，不过呢首佢第一首哇到我嘅作品，所以我拣咗呢一只。 Yeah,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

到新闻之前咧，听下有冯允谦报复式浪漫，转头翻嚟继续分享一下奔神嘅一啲心水作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6,186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324宗输入病例。医院管理局新呈报75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1,805名患者离世。13间安老院舍、5间残疾人士院舍合共新增27名院友及4名员工感染。学校方面，有156间学校呈报266宗阳性个案，涉及114名学生和152名教职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留意到一些国家包括澳洲、加拿大、法国、印度、南韩和美国，要求来自香港的旅客登机前提供新冠检测阴性证明。特区政府认为有关措施既无需要亦都不合适，昨日已经去信相关国家的驻港总领事表达关注。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随着本地第二、第三针的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高水平，社会已经建立较为广泛和整体的防疫屏障。他重申特区政府会贯彻科学为本、精准抗疫、风险可控、便民利民的精神应对疫情，致力推进跨境人员顺畅往来，希望相关国家重新考虑撤销有关限制。因应重置石硖尾健康院的计划，位于石硖尾巴域街的石硖尾普通科门诊诊所服务由下星期一起暂时迁至石硖尾村美希楼二楼 201B，直至石硖尾社区健康中心大楼于原址完成兴建，暂迁期间诊所服务时间将维持不变。至于日后落成新大楼内的社区健康中心，主要为市民提供医生诊症、跨专业医疗服务、慢性疾病管理和病人教育及支援多元化的一站式基层医疗和护理服务。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表示，中国近期进一步调整优化疫情防控政策是利国利民、利于世界的好事，但就引发个别法国媒体不怀好意的炒作，包括声称中国疫情失控、中国疫苗无效、中国关押民众三年、动态清零政策失败等，这些谬论严重误导民众对华认知。大使馆强调，中国目前抗疫工作重点从防感染转向保健康、防重症，进程可控，情况亦都在预判之中，而且中国疫苗完全有效，避免了数百万人丧生。大使馆又表示，在过去三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实行动态清零政策，期间中国内地新冠感染病例不到40万宗，新冠死亡个案大约5,235宗。中方有信心、有能力以最少的代价渡过这波疫情高峰，令到社会经济、民众生产生活重新回归正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天气清凉，有一两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渐转吹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新田地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嘅一带比较多车。重复一次啦，就系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新田地街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车多噶，经过请小心忍让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 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繁忙，龙尾窝打路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至到九龙塘会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多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必加街。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一段，龙尾是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公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大屿山的渔南道有渠务工程，渔南道近芝麻湾路交界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渔南道去石壁水塘方向近住杯澳公立学校的巴士停车湾暂时停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我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剧中展现出由海清饰演的冯晓琴同埋童谣饰演的顾清如呢一对姑嫂为代表的上海市民在生活泥沼中孜孜不倦努力的故事。 国剧八三零心居， 一月三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持久授权书保障长者失能或者失智的时候，授权指定人士处理财产。咁重要的文件，偏偏长者对佢认知不足，注册宗数甚少。点解持久授权书普及性偏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平安三宝》，星期四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啦，咁啊事不宜迟啦，讲多次今日我哋嘅玩法就系咩呢？就系、是、我同波城每人会拣十首今年自己心水嘅一啲电台嘅排台歌曲。 系 咁啊，头先我就播咗四首噶啦，咁啊，仲有六首未去嘅。 系头先系拣咗洪家豪污糟儿啦 ，Cloud 嘅到了那里就对白啦，跟住张曼生 Future News 嘅到时见啦，同埋冯允谦嘅报复式浪漫啊。 冇错，所以事不宜迟。话俾大家听第五首我自己心水嘅歌，我其实谂咗好耐，好冇摆入去，但我觉得佢哋真系应该要摆落去，因为我其实都 loop 得几多下噶。佢哋 special， 我真系会跟住咁样哼噶。

的心写在日记，跟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怎盖？哪里还可变改？忧郁的眼袋，不需刻意的爱你，却缠绕脑海。点解得我一个，有个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相等，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都吸引。 有张曼芝嘅 Panda。呢首之前有解释过嘅，因为上年喺我自己个人嘅 music platform 嗰度咧，个串流平台系播放咧次数最多嘅一首歌嚟噶。 这刻一起跟我去约定，合手合眼是水中长鸣，喧嚣之中只爱上寂静，以这放松感觉似发力，就爱这陌生的神经灵，灵魂之内皮肉之内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峻岭，然后大声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人对焦，为城内悲伤的急叫，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野孤鹜放开了，在息渺小与任何事超出你所料，你想名气与钞票，也不如这秒 种画面，如红楼汹涌，颠覆再翻演。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散席后竟已要去悼念，来道别。 还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可去纪念。如同窗外，如昙花爱一现。 期望你忘掉东歪西倒过程，沿路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 featuring 林家谦《灵魂出窍》练习曲，拣呢只歌嘅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佢系香港比较少有用 producer artist 身份去推出，然后 featuring 一个歌手嘅作品啦。加上佢嘅编曲同埋佢嘅声音加埋一齐，好似一趟好舒服、好开心嘅旅程咁。咁所以我就拣咗 JNY Beats featuring 林家谦嘅《灵魂出窍》练习曲嘅。跟住落嚟呢首咧， 大家估到啦， 紧要啊，好紧要。 情愿轻松进入彼此世界，情愿一起散步。深情拉近一 态，愿这种简单相聚可放慢时间。A little recline over the night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下期盼。 嘅五种爱的物语，其实唔使解释噶啦，有听开节目就明噶啦，唔解释啦。跟住落嚟，我觉得呢首系一首几沧海遗珠嘅，对我嚟讲，因为可能主流嘅朋友未必会经常提及呢一首歌，但我觉得系喺我今年入边几留意一首作品。 一位走入场地，来首先好好地庆祝，活着似一生将结束。听着我跳着舞，放下你的顾忌，摇摆间探险中，我想要逃离。跟你的撒娇 ，I'll have some sake。No no whiskey， if you're not a drinking with me， 喝快喝吧，我怕再没。 Hey! 讲真啦，大人嘅世界大众都唔识玩，不如飞 UK 飞 LA， and tell me where's the next stop， slide to the right， slide to the left， call me Miss Peach， cause I know the best way， 听日仲要早起， but I won't regret it， 如果听朝起身早 silly nights， won't forget it。 每次听到呢首作品都非常之开心，想去开 party 嘅。有陶陶嘅 Pitchy Party， 跟住就已经到我十首入面最后一首，我觉得系心水嘅作品。我觉得冇办法唔揀佢嘅原因系近年听好多一啲 lo-fi beats 嘅嘢，但系好少听一啲 funky 嘅编曲，而呢一首系令我每次听嘅时候都会跟住摁嘅。刘颖婷 ，MM 七。 苦说人生，生死正情我爱恨，在这七天的假期，不说过，不说因，披一块围巾，只等我和我亲近，自闭气氛多阴森，要一种高兴再打。尘埃，伸手扫掉再质问，俗世怎么想偷信？问问镜中。 有阿张刘应婷嘅 MM 七，我分享晒我嘅十首心水，转头翻嚟就有波城分享佢嘅十首心水啦。 致表示赞赏，将继续因应疫情形势不断优化调整防控措施，为中外人员安全健康有序往来创造更好条件，更好保障对外交流合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另外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天气清凉，有一两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渐转吹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新田地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系车多。另外，铜锣湾兴发街去东区走廊方向跟维园道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噶，经过请小心忍让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去到华润大厦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的伟业街和开源道回旋处一带是挤塞的，伟业街去敬业街方向的龙尾是塞到去考明街，而反方向去九龙湾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伟乐街足球场，而开源道去伟业街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了，近住御港湾这一段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挤塞，龙尾怡安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去必加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和斜村一段车龙就排到去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嘅车龙排到去安定村。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佐敦嘅宝灵街有水管急收，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之间全线封闭咗噶，经过要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两蚊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嘅地方，拣搭短途车，唔搭长途车。攻略二：搭嘅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嘅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喺边度落车，等佢校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齐见证主角点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半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 星期一至五晚上9:30， 港台电视31。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我六点钟新闻翻嚟，我哋骚动音乐咧，今日系就拣紧我哋两个各自啊，自己好有即系心水最喜欢嘅本地派台歌啦。头先听我你嗰十只啦， 正唔正先？ 正嘅， 同意先？ 同意嘅，都 feel 到我哋两个嗰十只好多系好 好唔同啊， 唔同啦，同埋会 agree 嘅。即系譬如阿斌咧，佢睇咗我嗰啲嗰十只，佢会觉得系 可以理解，即系会知道系你听 系你嗰啲嘢嚟噶，系啊，即系我哋中意嗰样嘢唔同。即系呢个今日呢个非常之主观嘅。 但我覺得音樂就係咁得意嘅，就係、是、大家都會有唔同嘅口味之餘，你又可以認同對方咁中意嘅嘢，我覺得啊呢樣嘢都幾好嘅。 但同時咧，其實都有啲咧，我哋共同都中意嘅，好似我第一首咧，呢首你都其實我知道你都會想擺嘅，係啊呢首啊。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呢位 artist 曲词编监自己搞晒啦，每同佢做访问都好想听佢古仔啦，所以我就拣咗其中一首佢今年派台我中意嘅 No Money No Honey。 我有很多不安，一辈子间 ，Oh my dog is getting old， 害怕生产，但系计价装有一转脑，因避免吓到出个笑的 pose， wearing good， 我连吓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身高直周身发布。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something.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If reall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it ain't worth any money. No honey, honey, honey, can't afford no NFTs that I would draw.Where we are going after that, the world is my goal. Therefore, 太太心无要看路过。I'm not a fool, 要待，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占在，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薪高职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But they say that funny, it ain't worth any money. It ain't no driving memory, but I feel your theory with something greenly. Yeah, 我唯有自己苦笑，默默地感恩，为名为恋，人为何穷光蛋的爱，却是笑话。Some money, hey, maybe I am lucky and I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if it's true, then you'll come back to me. But then I'll say that, honey, you don't deserve me. Jamie 张天明嘅 No Money No Honey 啊，跟住落嚟一连几首，我觉得都系类近嘅 vibe 嚟嘅，中意听嗰啲 sound design 啊。呢一首今年我系好中意嘅，虽然佢另一首派台作品我都有谂过拣。但系呢一首无论 message 啦、编曲啦，成件事都出色啲，有陈家同麦 L 嘅 Who Are You。 close invite. What you meant to say? Listen, the multiple times. 听过陈嘉桦和 L 合作的啱啱嗰首作品叫 Who Are You， 成首歌都有他哋两个去搞曲词编监嗰样嘢包办晒，一首好干净、好舒服嘅电子音乐作品。 我一个洞，走出这狭窄的天空，让我彻底放松，是我对自己的纵容。是谁用一条绳索捆绑生命的如果，威胁我们的生活？我不要忘了自己，忘了美好的执着，忘了为爱而活。寻求绿色的天空，透明的彩虹和柔软的微风，不露花蝶的毛虫，我的青葱才不会看不透。寻找世界的不同，逆转时钟，自由的向往，诚实的活一场吧，一切都是一场梦。本来就不用翅膀，也能放心飞翔。 这首歌亦都何珊英嘅一功，因为为 Candy 孙完整咗、完善咗佢疯狂嘅谂法，由呢一首《在天空画一个洞》啊。 在爱的滋长变做爱人，在爱的滋长变做你心。 在爱的指掌脚下别做热带，才变失踪原色。当再变位都夜半即刻透明，当掌心位都暴雨马上潮汐，当呼吸为你为我酝酿奇迹，为欲望并没声嘶声跌声微。Like the way I'm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事，即使只一个不停变色。 呢首是王嘉怡的《自然变态》，为他做编曲的朋友 Tom Beats 啦、Hertz 啦、Vol 等等，令呢首歌很多层次、很多变化。 都想变做我的，连基因都失忆。一生的月满令你跑出证明，一生的瀑布是我接受我的，一呼吸令你是我最大奇迹，是欲望并没醒思。 自然变态，刚才中间那段 music break 加上那个转的节奏真的没得输。有时一首歌我真的第一次听，有一个位置令到我很记得，我就会喜欢，就好像跟着来这首最尾那个小提琴是不得之了。 天色要分裂，海色要分裂，光色要阴，干色要湿，狠色要冲，多一寸掌纹，多一隻天文，不需要自知，需要死，一需要疑。多一块也是脸，不需要改，只需要变。 怎么都知，怎可自知，怎相信每一次，不需要刀，只需要针，将一切疯癫与欲望奉献。一滴滴，无限地，一层层，无限从一步步，够得更易。 小提琴赢了，泳儿十八步半。填词嘅都系有周耀辉，头先自然变态就系讲即系人嘅形态嘅变换，有啲细胞变换啦。去到呢一首同期派，我记得都系讲嗰种细胞分裂，好似又呼应咗咁样。而啱啱嗰首嘅编曲由 C.M. Groovy。 如果路走不落吗？探一探几多的诱惑，是欲望就欲望吗？哒哒哒哒，各位各问啊，一动一入夜入世间，若命运就命运吗？痛痛与光阴之间，偷偷与身心之幻，令我逐层地闪探，心急直放慢，未留足迹在变化。 早几日翻上嚟睇佢现场演出系更加之 impress 嘅，佢系演绎到同 carry 到嗰一种咧妖艳啊九尾狐嗰种神秘感，佢都做得到喺首歌度。词词都是周耀辉作曲，由张继聪编曲，监制由黄湘俊。其实应该第六首啊，2022年我中意嘅作品。 有一个选择 ，Jeremy 嘅狗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春晴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6,186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324宗输入病例。医院管理局新呈报75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1,805名患者离世。13间安老院舍、5间残疾人士院舍合共新增27名院友及4名员工感染。在学校方面，有156间学校呈报266宗阳性个案，涉及114名学生和152名教职员。特区政府争取最早在星期日和内地首阶段通关。据了解，政府倾向落马洲口岸会首先开通。至于在高铁西九龙站，现场所见有纪律部队及车站职员上班为通关作准备。本台到太子多间药房视察，主要含有扑热息痛的药物已经售罄。职员向记者介绍其他同样含有扑热息痛成分的感冒退烧药，有药房提供代寄内地服务，声称预计两至三个礼拜送到。同區的連鎖藥物及個人護理用品店，多個放有不同牌子止痛退燒藥的貨架都被清空。店方規定每人限購兩盒撲熱息痛，不過現場所見職員補貨大約半小時後已經接近再被掃空。北區一間藥房的負責人表示，其中一個牌子30粒裝藥物，之前一盒售价80多元，但近日来货量少，来货价亦都增加一至两成，因此将售价调整至90元一盒，并设有限购，避免被人炒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听朝早天气清凉，有一两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约2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听日渐转吹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在新界的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那里因为有意外，现在的龙尾就去到牛潭尾路。新田公路去元朗在逢吉乡段因为有意外，龙尾到牛潭尾路。九龙呢，亚加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新田地街就之前有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緊嘅，有少少阻塞，经过小心啦。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新田地街段有意外，交通有少少阻塞嘅。而港岛呢，铜锣湾嘅兴发街去东区走廊方向，喺维园道对开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清咗场，咁比较繁忙少少。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在中环广场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理工大学湾位。七南道北果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油站，龙翔道的龙尾近住钻石山。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新界而家大埔公路近住和斜段来往方向都多车噶，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去到美城苑，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去到沙田马场，仲有就系大围嘅车公庙路近住回旋处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毛，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33，赌乜噶？ 中赌？ 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硬。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角，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真的可以不需要空洞。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好啦，六点半新闻翻嚟咧，今日就我哋两个钟头都会拣我哋两个每人十首2022年咧，我哋自己好喜欢嘅派台歌。咁我已经播咗六首啦， 啊，仲有四首啊吓， 都系嗰句难拣嘅。咁啊，见到听众 keep 住都有喺上面留言，我哋一间都会讲下，即系统计下咁啦。咁我头先播咗嘅咧，包括有 Jamie 张天明嘅 No Money No Honey 啦，跟住有陈嘉同麦 L 合作嘅 Who Are You， 跟住 Candy 孙嘅在天空画一个洞， 嗯， 王嘉怡嘅自然变态，跟住有泳儿嘅十八步半，以及系 Jeremy 李俊杰嘅九嘅， 系， 仲有四个 quota， 好多电子嘢 啊， 电子得嚟又有啲。有啲嘢聽啊，即係你會聽到好豐富嘅編曲啊啲聲，咁當然仲有 mixing mastering 嘅朋友都係好緊要啦，因為佢令到你聽得到啲嘢啦。咁同埋亦都即係編曲人佢哋亦都將可能嗰個 artist 嘅諗法放入去，係啦，因為特別頭先講嗰啲好多有啲都係自己會做埋其他部分咧，即係勁嘅，我覺得係 好多sound design聽 係啦，而唔係淨係即係唱別人的歌咁簡單咯。咁啊，好啦，跟住呢一位我記得。佢都係好多嘢聽呢首歌，好似過山車咁嘅，因為佢話之前咧做得多啲廣告歌，跟住咩歌都整過啦，所以自己歌呢只咧短短地三分鐘鬆啲咧，好多嘢聽嘅。有 Yuki Luffy 嘅點點啊，第七首啦。 一天天跟你鬥錢，仍在上演，一點點烙印在皮膚，歲月的臉。无人及你真挚，讲述独处的意义，花可被我忘掉的心事。谁不渴望改变，无人离我。 好缤纷啊！呢一只有啲上上落落咁样样，有一个历程喺里边咧。我觉得每一首歌佢自己独立都可以系一个 trip 嚟嘅，系啊。咁所以呢一首系我第七首今年中意嘅 Yuki Luffy 嘅点点。然后跟住落嚟呢首咁啱，其实佢哋都同 Yuki 系都几 friend 噶。呢一首是今年他们推出的作品，今年虽然他们产量不高，但我都仍然每年见到他们都跟我说，我很期待你快点出新歌，他们是小尘埃啊。细入佢哋自己作曲啦，填词就有小陈啦，佢哋自己加埋李一丁嘅。编曲方面咧，就东城以及李一丁监制都系李一丁，有小陈啦嘅 Finish It Don't Quit。我几中意呢一种风格套用喺佢哋身上面嘅。接住下一首咧，系我都有同佢讲，我话嗰次喺直播室播嘅时候戴 headphone 咧，我听到起鸡皮嘅。 不生不死，无用我。 己。来过吧，我最爱的热木记，难怪像我都搞足气。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我觉得编曲的冯汉明和 Tony Wynor 是英杰一共，真的。刚才最后一个 chorus 前那段就是令到我起鸡皮的那一个铺排。Cloud featuring AF 的气流，好了，我最后一首了。我想有佢咧，阿芬都知唔 surprise 啊，听众可能都唔 surprise 啊，因为过呢两年咧，佢嘅歌都我收听佢嘅歌喺呢个串流平台咧，都好似 top five 嘅。咁但系要拣一首咧，呢首啦，呢首就再近啲，我中意电子嘢嘅呢首，有 Capitan 同 XT 嘅作品，再加上个画面感好强烈，而家你就好似升紧上去云层一样，穿过气流啦，上到去呢一个大气层上面嘅时候，见到个景致系点咧？就是这首歌 Cloud Nine。 Yeah. 首是我2022年最喜欢的第十首作品来的啦。其实本身都增持紧 spaceship 同呢只嘅，但系呢首都系贴近翻我中意嗰啲。 好劲啊，好 epic 啊，嗰个感觉。 系啊，咁样收尾呢个 melodic dubstep style 嘅作品，有 Capitan 同 XT 嘅合作作品叫做 Cloud Nine。数啊数晒啦，我哋 仲有少少时间、哦。 系啦，其实我哋咧麦后都有喺度互相争论下，即系嗰啲，唉，其实呢只好想摆，嗰只好想摆啊。因为喺我嘅角度，即系我系一个比较画面性嘅人。头先麦后都有讲，就系我对于只歌会唔会俾到一个 visual 嘅感觉，我会多啲、嗯。因为歌词我对文字嘅敏感度唔高嘅， okay, 即系我有都好多时候听你歌，其实我唔系好知佢唱咩噶， 听佢啲声啊， 啲声啊，个情绪各样。咁、啊、所以一啲好丰富嘅，一路听紧呢啲都系啲声咧，我就会特别中意啲咯。 而我系一个好感情用事的人的、嗯、所以我通常听歌一很简单的讲 feel， 是有 feel 就得 了。我们两个呢共同都揀了一首我们称之为是骚动二人激情推介，这首我们两个都 agree 都本身想摆入去，但是最后不知道怎么样没了，但我们共同都喜欢这一首，所以这一首激情推介的作品呢在这里揀给大家。 好激情的，我们咪后都 一起讨论了很久，觉得这首一致都是应该要播一下的。 有 CY Leo 嘅今年呢一首作品啦，啊，再次恭喜佢能够喺呢个 Times Square 嗰度做 countdown 啦，有佢呢首《飘飘》啊。 遥遥也有懂过，猜一米捉到，浮浮荡流浪过，猜一杀伤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吞吐时，就这么可感应到。We'll fall in love, girl， 随时一摆步，迷梦的旅途还好。长夜长至，才缓慢拥抱，是这种亲切的爱慕。树荫一起看风景，流云崖和绝岭一起听心声，越学想交错的羽毛越见得平静，直至秋风再吹送时，又再飘出心跳声。 嗰時拍呢首歌喺春天，唔係春天，呢、這個秋天啊！嗰時好啱嗰個氣氛嘅，係啦。咁嗰時同佢做訪問，佢都讀緊書，未畢業啦，而家畢咗業啦，爆四啦 ，straight A 啦，係啊！你睇住啲 post 好勁啊，係啊， 好嘢好嘢， 超勁！ 又讀得書，學霸，做到音樂， 又靚仔，又犀利，係啦，又 CY Leo 呢一首我哋激情推介嘅叫《飄飄》， 仲有少少時間喎、啊。 我哋非正式统计听众们都有留言，我哋想知道你鍾意边首派台歌啦。咁呢一首呢，我哋根据我哋人手点选，呢首系最多嘅。